上海图书馆我们连续搞了很多次讲座， 平台讲座， 就是我们徐老师他主持，我们跟着一块有一个这么样的群体，我们觉得还是做了一些事情，但是还觉得还很不够，还要去做这些事情。 这个戏曲啊，什么包括评弹的，要想的这个发展啊，能够创新，让这个年轻人喜欢， 是 要走的路真是很漫长， 非常漫长，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不是说某一方面某一个部门起劲儿就行的。 是， 我知道呢，对于戏曲像京剧啊，还有评弹，咱们的很多中央领导人呢，他们真的是非常喜欢， 对 啊，他们也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扶持和关注， 是 这点你们是深有感触的，是吧？ 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所以我们更加要努力，我们的观众对我们的厚爱， 领导 也对我们的支持， 对对， 那我们作为我们在从事这个艺术的人，更加应该加倍的努力，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观众，对得起关心我们的领导。 其实说到这点呢，我觉得尤其是啊，我坐在我面前这几位年轻，应该是说还是年轻人啊，虽然说徐团长稍微年龄大一点啊，还是属于这个青壮年啊，应该说呢，面对各种的诱惑也是非常的多，你们每个人都是多才多艺，能够坚持到现在，就说明你们是非常喜欢这个评弹艺术，也是耐得住寂寞啊。 我们认为应该是有殉道的精神哈。 好，我别人不说，我们三个人可能就是从很小是喜欢了评弹，然后去学评弹，不是从学校里出了不懂评弹，到了学校里后学的。我们三个人都是从小喜欢评弹， 不是盲目的选择， 是 喜欢，然后才干上这个事业。 对对对，都是三个人是从小酷爱喜欢，然后去考这个学校，然后就才从事这个工作，所以还是对这个事业还是比较当一种精神的在做， 也不太觉得什么苦啊累的，反正喜欢。 实际上要说苦不苦的话呢，你们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、 对。 但是一想起评弹这个艺术呢，可能那些苦呢就变成乐了。 对。 当然了，我想呢，在你们唱评弹的这个岁月当中，你们每个人都差不多唱评弹有多少年了？徐团长，你有多少年？ 我有。不一定最长，我是79年， 哦， 七九年入团的， 他最长，我是81年， 那你得有20多年了， 对， 高博文呢？ 我87年学的，我晚一些， 也快20年了，也真是不短了，也是各种酸甜苦辣都有，我想肯定也有面对诱惑啊动摇的时候，是不是这样？ 肯定，我们三个人的同时学的一些同学啊，包括我们学 都不干这个了， 都不干了， 都不干了。 就是他一批，徐老师一批留他一个，高博文一批留他一个，我们一批留我一个， 都是独苗了，你们可不能再走了。 我们不会走。 你们身上有很重的这个历史使命， 我们有责任。 我们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对于我们演员来说，说了那么许多年人书啊，我们有感情，我们也会一直努力下去。但是对于我们总希望整个社会能够关注文化，能够把这个文化呢作为我们民族兴旺的首选。那么我们的艺术呢，我们的努力会和整个社会整个民众结合在一起。我不仅仅希望评弹能够兴旺，我希望所有的戏曲都存在下去，兴旺起来。 是 啊，您这话就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语吧，分量非常重。刚才我一看表，已经20点55分了，真的是没有时间了。这样，周红啊，最后呢，就拿你录制的这个很有一些创新意味的这段的作为结束了。 也是传统的， 传统，但是伴奏呢是用交响乐。 对 啊，这点是不大一样 啊。 这段是名字叫。 情叹梨花落。 好，那么我们也希望呢，这个评弹艺术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啊，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，能够喜爱这个评弹艺术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提醒大家，上海评弹团呢将在9月24号，是吧，在王府井的金帆音乐厅将有一个大型的演出。那么喜欢评弹的朋友，想接触评弹的朋友，您不妨呢到那个时候去进行观赏，好吗？ 你等都来。 谢谢大家， 谢谢大家， 谢谢， 谢谢周先生， 谢谢你们各位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感谢上海评弹团的业务副团长徐慧欣团长，以及呢两位评弹的界的著名演员高博文和周红。

在青楼拾了个李公子。孽必三生要学孟良， 孽必三生呀有梦良。 他自赎身躯离火坑， 他自赎身躯离后坑， 双双月下渡长江， 双双月下渡山江。 那十娘偶尔把清歌发， 那十娘女儿把清歌发， 历历音声别远腔， 历历音声大别远。 哪晓隔舟儿听得红五主， 哪晓隔舟儿听得文风主， 可恨登徒失计要拆鸳鸯， 可恨登徒失计要拆鸳鸯。 那李郎本是个贪财客， 哪里 辜负家人一片好心肠，说什么让与他人也不妨， 辜负家人一片好心肠，世人莫常与他人也不妨。 杜十娘恨满腔，可恨终生误托薄情郎， 杜十娘恨满腔，可恨终生误托薄情郎。 说郎君啊，我只恨当初无主见， 我怎当初无主见。 原来你是假心肠一片戴红妆， 原来你是假心肠一片戴红妆。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，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， 百宝原来有百宝箱，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， 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， 把一件件一桩桩， 一桩桩都是家事里人一心上，后方一起风望呀。 青楼女子遭欺辱，长篇弹词《玉蜻蜓》是蒋月泉富有盛名的一部长书，